还有我躺我的河，你坐你的车，我怕我的婆。既然是来从军哟，既然是来报国，当兵的盼兵我学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的心呐，暖得这党墙啊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的心呐，暖得这党墙。你的酒哟，我叫我的魔，你有儿女情，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心呐，愿天下都欢乐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一颗博大的心呐，愿天下都欢乐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一颗博心呐，愿天下都快乐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一颗博大的心呐，愿天下

我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岗位不一样，万兵齐，战友啊，生死齐兄弟。 要你那深深的